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香港电台嘅危机咧，咁正在深化啦。咁喺上个星期佛办啊嗰日咧，就有一个叫以事论事嘅节目，就据说咧就邀请咗呢个田北俊同埋余若薇两个咧系做嘉宾主持。 嗯， 咁咧个话题本来咧就系讨论公务员是否应该强制咧系接种疫苗。 嗯， 咁咧讲下讲下咧，你知呢个咁嘅话题咧系好唔系话咁有趣嘅。你成个以事论事，如果你话系一个节目系半个钟头，计埋呢一个广告咧，如果你话单一讲呢样嘢都几闷嘅。各位你如果有听开呢啲光明顶都知啦，我哋都对于有时啲话题嘅。有呢一句起两个字两句字呢冇乜嘢深入讨论嘅价值嘅话题呢都系讲返三两分钟然后就引入去讲其他嘢，譬如话以巴个冲突系咪边方面属于文明边方面属于野蛮，由呢个旧约圣经开始讲系咪咁就唔系话三几分钟嘅话题㗎嘛系咪讲开又讲呢即系以巴冲突呢。我昨天呢即係睇到一張相呢即係覺得好憤怒。因為呢喺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停火之後呢據說呢巴勒斯坦嗰度有人歡呼就話以色列呢其實就係認輸啦跪低啦我哋就站起來你啦贏啦咁都冇所謂。但係呢啲巴勒斯坦人呢就拉咗一隻驢即係啲驢仔。然後喺佢個身嗰度呢就遊咗白色同埋呢个呢深蓝色嘅以色列嗰个国旗。 国旗颜色啊。 咁呢就喺个身度呢就游咗个以色列个国旗。有一只拉隻驢出嚟游街就喺度嘲笑 ,ok? 嗯。 咁都算啦係咪 嗯。 咁最残忍嘅呢就係跟住呢就将呢一隻身上游咗以色列国旗嘅驢呢係放火活活烧死。 哇呢、這个约束嚟㗎。 係咪哇不只係约束。哇呢啲简直系野蛮民族啦系咪啊嗯。我哋本来上两个礼拜呢都可能哇对于两方面互有死伤啊嗰边有啲细路无辜平民咩。 嗯。 即系对呢个巴勒斯坦任何嘅怜悯呢你睇到呢一个咁嘅场景一扫而空。 嗯。 是吗 即之前我哋仲讲緊话其实历史本身好复杂啊。 我一啲都唔复杂呢张图同埋呢种咁嘅所谓你话复唔复杂 呢嗰隻雷仔同埋嗰个咁样嘅巴勒斯坦人就好明显个鸡蛋系边个就好明显。 喂喂仲话鸡蛋与肠啱唔啱啊 唉。 系咪啱唔啱啊 即系以为自己。 喂人哋以色列会唔会咁样做喂一隻驢系一个动物嘅生命同你哋啲人啊两千年嗰啲土地嘅纷争有咩关系 嗯 是吗 即是两边打架。 其实呢啲唔系第一次㗎啦即系利比亚嗰陣时卡达菲统治嗰陣时已经系咁样㗎是吗睇到呢啲真系火都嚟是吗呢啲就系文明同野蛮嘅冲突其中我都引述过甘地生前讲嘅说话检验一个民族嘅质素系睇下呢个民族点样对待动物嘛是吗凡是一个民族鍾意约束中意咧，系对一啲咧无辜嘅动物咧，系施以呢啲咁嘅血腥嘅宰杀。呢啲一定系低等民族，冇得倾嘅呢样嘢。 但我哋有一个民族系中意食晒佢哋嘅，咁嗰啲咧啊，呢啲 呢个我 no comment 。我头先讲嘅系巴勒斯坦 嘅。哦，好啊， 啱唔啱啊？同埋我引述甘地啫，OK。好啦，嗱，咁啊，即系喺电话边咧，就有一位当事人啊，田北俊先生。是吧 嗯 阿田生接通未 接通啊你哋好。 喂嗰日到底发生咩事呢咁收尾啲报章又报道啦系咪 系。 咁其实你收尾据说呢就一个话题咩公务员系咪要强制打针好闷啫。咁你跟住就讲下喂根据美国商会嘅调查有四成嘅美国商人想离开香港系咪 咁特区政府系咪有责任做一啲嘢，系留低一啲咧外商对香港嘅信心感咁？呢啲系咪跟住被剪咗嘅嗰啲嗰个片啊，嗰个内容啊，系咪？ 其实系有啲愣住嘅，因为初咧就系、好似你哋讲啦，就系话纯粹讲公务员应唔应该打针，咁打咗针有啲咩好处？咁我哋几个都喺度讲，因为我系客席主持嚟嘅啫，咁又唔系嘉宾，所以系帮个主持咧系问嗰两个嘉宾啊，嗰两位嘉宾即系邵家辉同埋Tony 姐两位议员啊，点睇嘅？咁啊，讲讲下咧，就呢个话题讲得差唔多咧，就令到如果公务员嗰170,000打咗针，咁香港经济梗系会好啲啦。咁市民多啲出街啊，咁或者我哋好多同公务员有关系嗰啲，都去得顺畅啲。咁咧就谂下咧，就讲到经济复苏嗰样嘢。咁系个主持啊，嗰日佢哋另外有位主持嘅，我同余若薇咧只不过系客席主持。就到谂到啊，喂，咁你哋商界而家点睇啊？关于个疫症啊嘅情况，咁就变咗我咧就答咗落去就话系，我见到美国商会啊。就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有很多美国的商家在香港呢就现在要离开了，那些都是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那个调查呢就说因为国安法和疫症，那如果是这样之后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走呢？其实我是问邵家辉的，我说你是代表香港零售，那你零售那里都很多外国商会在香港啦， 当然、 那你们做那么多生意有没有听到他们走啊？咁啊，邵家辉其实答得好好啊，所以邵家辉都好兴，因为佢答到系啱晒嘅。佢话从佢嘅了解咧，嗰啲喺香港嘅美国商人喺度几廿年都系搵钱啫，根本都冇乜理你国安法嘅，佢从嚟都冇参与，惊咩国安法啦？跟住又话你美国嘅疫症咁严重，翻到美国啊，咪仲弊，而家系乜位香港唔走啦？咁我觉得喂，佢好似系即系插足晒鞋咁啊，喺度答噶啦， 都好政治正确啊，答案啊。 咁啊，始终后嚟出嚟咧，就话喂，因为嗰啲嘢唔够持平，咁我心中系笑啦。如果持平，你应该搵美国商会嚟，佢可能持平啲就话唔系，我有啲人真系走噶。咁搞到尾到底嗰个节目系因为政治不正确咧，定系佢哋另外一个大嘅理由？咁都要同政府讲两句嘅。佢喺立法会，当邵家辉问佢哋咧，佢最大嘅理由啊，就系你偏离咗个主题。咁如果你话偏离咗个主题咧，咁可能系偏离咗啲噶。如果佢话公务员应唔应该打针，亦都冇话打咗针会唔会得改善香港嘅经济。咁如果你掹到去外资，离唔离开香港，虽然啲嘉宾系答得好好噶，话冇人走，咁可能佢就话要即系唔啱啦。但我想复你哋两位咧，就系、我都做过好多呢啲咁嘅节目噶啦，我就未试过系一次即系录影嗰啲节目咧。可以，我哋嘥成个钟头嘅，头头尾尾。咁出街咧，佢就话廿几分钟，咁啊，如果剪咗好多啦。咁后嚟你见到啦，真正嘅节目出街就17分钟，但系我睇翻条片，同我哋几个喺度讲嗰个环节啊，你知唔知得8分钟咋？所以邵家辉都出嚟讲话，接到咧嗰啲一句句说话有头啊冇尾，有啲啊冇头有尾。咁到底佢哋系话个正？节目是不妥，定是说因为太长？如果你这样做法，我想将来你都挺难找嘉宾的， 很简单， 因为嘉宾出来都想表达你的看法，讲得是文是路的嘛， 很简单 的，那接到他们嘉宾又难做，他们主持又难做，所以我想港台真的要研究一下，将来这些是不是真的要上高高级批晒所有的问题、那你先去问，那些嘉宾答完呢你又不要再跟进了，总之问完就节目就告终算数。如果你咁样有个交流式嘅节目，即好似以往嘅以事论事咧，我谂就好难再做得到噶啦。 因为嗰个话题叫做公务员应唔应该强制打针，本身系不足以攞嚟讨论，唔好讲话20分钟，20分钟都热门啦，系咪啊？啱唔啱？ 系啊，佢只要六成个钟头咁，剪剪埋埋，以前都有20分钟啊嘛，以事论事 系嘛？ 但系嗰日出到去就冇晒咯。 即系譬如话，我咁问你，阿田少， 你而家中意最中意食嘅菜式系乜嘢？咁我唔通今晚光明顶同你一个钟头研究咩？听晚咧，阿天少，阿天少，你咧中意即系滑雪啊？请你比较一下 Colorado Aspen 同埋呢个日本北海道啊，又或者咧啊，你有冇去过 Vancouver 嗰度三个雪场嗰啲雪质啊，系边个最靓？咁我听日又同你讲一个钟头。吓、啊，讲下讲下，咁你就一定系讲到把几火喂！我而家咧顶住条瘾，冇得滑雪、哦，到底政府几时啊？系要批呢、這、一个呢、這个叫疫苗啊护照啊嘛？咁你话系唔系离题咧？定系同你浅笑中意滑雪嘅嗜好，其实有某种内在关系咧，系嘛？ 嗯，同埋你慢慢讲个 flow 落去，其实个主持本身就应该有呢一个权力去将个 flow 带去其他话题。 系啊，你系主持啊嘛？喂，你又唔系讲讲讲个女人啊？越南风格揼骨啊，嗰、那个揼骨即系成个过程啊，包尾啊，系点样状况啊？要俾几多钱啊？吓、啊？咁呢啲你都可以拗，系咪同公务员打针有关？ 或者同 有关噶，有关公务员咪可以去帮衬咯。 佢哋嗰个真嗰位主持啊，陈小姐咧，系佢带咗落去呢个课题度。 就唔系你， 就唔系我。咁、哦、佢主持带咗咧，我就跟住去答埋咯。系、哦，喂，呢、這个如果打咗疫苗咧，当然经济会好啦， 系啊， 多啲人出街啦，生意一定会好啲咧，就搞到去。谈及个经济会唔会得改善，系咁样拖咗去讲， 系啊， 经济就变咗好似 唔系讲 公务员应唔应该打针，但好多人都会觉得，如果160,000公务员打咗嘅话咧，社会其他啲人就觉得话你公务员带得头，我哋梗系信心大啲啦。咁个个打晒针，咪够胆出街咯，够胆出街嘅话， 系咯，系啊，啱啊， 食食啊，咩都多啲噶啦嘛。 系咁啊，商会 程度一定好噶啦，商界梗系开心噶。 喂，呢、這个起承转合。啊，个 flow 好自然啦、啊， 嗯， 啱唔啱啊？ 如果佢将佢 cut 到得翻八分钟，就应该好难好自然嘅啦。即系如果成一个钟头嘅节目， 唔系呢件听落好似小事，但系佢深层咧，我觉得好大问题。嗱、啊，唔好收线住啊，田少啊，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咧，继续研讨啊。头先广告嘅时候咧，阿 James 啊。阿冯志正咧就做 research 发现讲香港电台抽你个片唔系第一次咯，系咪？ 系啊，如果我哋睇翻今次咧，就系杀咗其中几个嘅即系句子啦，再删减咗少少咯。但睇翻喺五月嘅时候咧，其实都见到咧有一集系以事论事啊，曾玉成先生访问几位嘅，咁啊嗰集好似成集都掹走咗，其实就应该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系咪噶？ 哦，讲开我又记得嗰件事、哦。嗰次咧，佢反为后嚟有人同我解释嘅，就话嗰次咧，就唔系喺即系佢哋嗰度播去录影嘅，系佢搵个人嚟写字楼问咗我几句， 嗯， 嗰个课题系乜嘢先，我都唔记得咗。咁后嚟咧，佢哋特登我讲，先唔系话我讲嗰啲嘢出咗事，系其他佢哋周围去访问人哋，其他。有啲嘉宾讲咗啲嘢咧，佢哋唔出得街，咁啊成集啊影翻好少，就谂住 cut 人哋就唔系 cut 我嘅。 哦，咁样。 咁啊搞到尾我啲少咗咧，就不如唔系 cut 啦。咁所以咧， 唔 系有解释咗俾我听。 咁佢上次， 咁冇人同我讲过。 佢上次都讲人同你讲，今次有冇人讲？ 冇啊， 冇嘛，冇喺逻辑上 嘅啫。过咗之后咧，就有人同我讲声， 即系话，sorry 咯， 冇事啊。其实佢哋都唔知点解，咁我今日点解噶？咁佢哋话唔知点解，嗱、這个咧，我亦都有啲诧异嘅。至于佢哋都系高层噶，叫约得我哋做节目，而家佢哋都唔知点解呢啲俾人 cut 咗，咁我就觉得大家都应该研究一下，将嚟再喺呢啲节目啊，你哋主持可以问啲乜嘢啦？咁嘉宾啊， 你可以答乜嘢 乜嘢啦？ 系啊， 咁如果咪冇人嚟噶咯？ 或者你书面啊， 将嚟将冇人肯做嘉宾噶啦？ 系咁样。你下次咧，除咗新问题问你咩，就书面叫你田生咧答，提供一份答案俾佢先，就交俾李伯全处长或者在上面咧睇睇先。 O K 晒，我先去讲。 O K 晒，你又将你书面嘅咧，你写嘅就背晒，唔好多个字，就唔好少一个字，冇所谓，唔好多。咁然后去到一二三 camera 咪背诵咯， 前面摆埋部字幕机，然后系 啊字幕机又得。喂，但系咁样咧，即系我觉得你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啦、啊，日理万机咧咁多生意系咪？ 喂，嗰日咁叫你翻入去搞成个钟头录影，嗱，即系算我由商界角度问，俾咗几多钱你啊？ 其实我哋系义务噶咋？ 唔系义务，你都有司机噶，啱唔啱？ 咁嗰次嗰啲冇人计数噶。 O K， 唔系啊。 嗱，我系咧，港台系即系政府啦，咁都系算立。 咪政府大把钱。 咁样你使咁多钱去做咗啲咁嘅节目？咁今個 八 分鐘，咁呢個效率真係好低。 你住邊區啊？港島定係新？ 港島，我住港島。 港島南區啦，係咪？ 我過去都成半個鐘頭好多㗎。 啊，半個鐘頭啦，你都知啊。而家 V 能量入滿一缸咧，都我唔知你架車幾多 CC 啦。即係求其 有錢都要使翻多少㗎啦，真係。 喂，起碼個 V 能量啦，你即係有錢佬，梗係用 V 能量啊，冇理由立呢個普通能源。我睇到過即係1200蚊滿缸 ，OK， 滿缸嘅話咧就四格，你嗰度來一來回咧，係咪熱天再塞一塞咧？我咧起碼都冇一格，即係三嚿水 ，OK、 嗯。 我當你搭呢個紅磡呢個隧道咧，就25蚊來回50。 嗯， 如果你話趕時間咧，就仲大鑊，喺西隧咧75蚊。喂，你無啦啦冇咗幾嚿水，再加埋一個鐘頭，然後翻到嚟見佢哦。原來特區政府是不是列李田少為不受歡迎人物？啊，嗰度嗰六分鐘剪咗佢，定係話你啊勾結美國商會？ 其實咧，咁好簡單， 你要有個說法噶噃。 佢可以唔使邀請我哋 啊？唔係因為咧，唔係你要講啊，因為咧，可能李田生你會參加選委同下屆立法會選舉，你好 concern， 你過唔過到嗰個審查委員會又話你唔愛國，咁點算啊？ 將我哋唔係被邀請做嘉賓，我哋 唔係啊， 高級咗啲喎，係嘛？客席主持係咪高級過？ 我當然啦，當然啦。 但係如果客席主持俾人吸，係咪？ 客席主持嚟嘅，我唔係去嘉賓去答嘢，我係咁要幫手問下嘢。 唔係你個維園阿伯喺出邊幾句講粗口嗰啲，你咪吸到夠咯，係咪啊？喂，你有錢有面㗎喎，咪大佬爭你㗎，係咪先？ 但係真正嚟講，你如果提起我遊戲，即係嗰日其實即係港台呢就真係幾落足本錢㗎，即係我哋成五個人喺度啦，真正 嘅 主持我同余若薇兩個，即係客席主持兩個嘉賓喺度，嗰度有三部 cam， 每部 cam 後面有個人，跟住又有呢部導演嘛，嗰度變咗咪真係成。我谂行下啲十几个喺度同佢做呢个节目，搞成个钟头，咁计埋佢呢啲人。 嗱，啲审计处应该睇一睇条数， 真系 审计处都睇条数啦。嗱，你系老板，你准唔准啲伙计咁样肥银子啊？你 但呢啲咧，我谂都唔系最紧要嘅，因为港台咁多年嚟俾香港人，特别有几个系讲政治嘅节目，即系以事论事。其实我咁多年嚟去过好多次嘅，即系市民惯咗去睇啲咁嘅节目，咁而家系唔准出咧，咁呢就又唔好再做啦。你應該取消咗個節目，就揾其他 啲 落架，或者飲飲食食嗰啲咪做嗰啲啦。 我贊成啊，好啊。 如果呢個名義咧繼續咁講，咁就好似有啲即係 好啊， 嘥過嘅時候做啦。 嚇，新聞翻嚟再講。咁啊，琴晚咧，我哋訪問英倫嘅新晉 KOL 啊，文先生就相當得觀眾嘅歡迎啦，係嘛？咁咧就聽眾紛紛表示不信啦，話對於英國物價咧係咁平，咁咧我就報告啦，文先生就 send 咗啲相俾我睇，真係係嘛？就不但只係嗰隻叫做三級底啊！豬扒八塊就免治牛肉，免治牛肉450克，同埋咧就有雞髀啊，係10磅銀，哇！仲有咧呢、這個2磅銀咧係一大盒啊，嗰啲雞胸肉，仲有咧就豬扒咧，豬扒960克就4.5磅。平均咧就4.69磅便士咧系1公斤， 4.1磅咪好抵食， 好抵食。咁咧阿文先生仲 send 咗佢屋企啊嗰个5000尺嘅崩格楼莲花园嘅豪宅，唉，真系我睇见都好羡慕，见到绿草如茵啊，同埋咧种到咧杂子嫣红，咁咧嗰个花园咧又有啲靚嘅草地， 嗰、那个售价咧系仅在香港而家价值啊400万都唔够。咁佢个仔咧就叫 Cowman， 系上次话好靓仔嗰个， 就就快登台咧做翻呢个新绿野仙踪嘅男主角。咁啊，唔怪得啦，啲嘢咁平喺英国啱唔啱啊？吓，喺英国使咩出帮喺出去帮衬食嘢啫？系咪？得闲买啲餸吓，喺屋企玩下捻手小菜，系咪先？唉，乐也融融，增进两公婆感情吓、啊。好啦，咁啊 follow up 咁多，今晚咧就讲翻阿田少嗰个问题。咁啊，田少咧就我都几戥佢担心，因为咁样咧，即系你 cut 咗佢嗰个嗰橛嘢，只不过佢又冇讲到平反六四，又冇讲到咧话要咧五大诉求咧就缺一不可 ，OK？ 嗯， 亦都冇讲到光复咧系边度咧，然后啊咩革命系嘛？ 嗯， 佢只不过咧系反映就话美国商界咧系有四成咧系冇信心， 同埋如实地引述翻佢哋美国商界嘅讲法，就系佢哋系担心国安法等等嘅问题。 咁啊，最骑呢嘅就系佢嗰个自由党个邵家辉已经咧喺赖政府，即系啊浅笑嘅讲法，已经擦鞋个角度话，切美国佬啫嘛，佢对国安法唔担心。 好多都你净系搵钱， 有钱使嘅，有钱搵嘅咪坐喺度咯，唔会走。咁你连邵家辉嗰句都删埋。 嗯， 即系英语话斋，啊，将嗰个洗醋盘里边嘅污糟水同个 B B 咧一齐倒晒。喂，咁呢个剪，即系呢个剪辑系令人无厘头，系咪即系对事不对人咧？其实系咪浅笑啊？因为佢嗰阵时啊，23条啊，一镬翘起嘅老总咧，系有某国政府对佢怀恨在心咧，所以列为黑名单，因为呢个系好严重嘅。 同埋你今次唔係第一次呢就 cut 咗佢幾分鐘喎，上一次係 cut 咗一集，加加埋埋嘅時候，喂呢、這個會唔會就係一個預先嘅即係我哋所講嘅入閘測試呢？ 冇錯，如果我係顯少呢，呢、這個我哋喺嗰個成立咩審查委員會時都講過， 嗯， 喂我有頭有面呢係一個國際級嘅商人 ,ok? 係亦都係一個前大全國家級嘅官員啦。 咁你而家香港電台俾定啲面色我睇， 嗯， 是不是即是安定我喂下屆如果选立法会、嗯、啊你唔使旨意过到个审查委员会，因为而家我香港电台啊李伯全啊 嗯 啊我而家就授权授命审查你，就发现你六分钟呢就扔埋英国美国商会讲嘢就好串，就连埋呢个徒弟邵家辉呢就一起呢就 cut 咗佢。喂我怕我真係走去过唔到呢个审查委员会又俾你公布㗎喎。 係咪呀，但调返转喎，如果万一过咗个审查委员会，系咪又调返转 send 返封信俾李处长，喂明明我连个即个资格审查委员会我都过到嘅时候，阿李处长你又何德何能将我哋cut走。 咁同埋扔埋你上次讲啊、嗯、即係而家有人挖返出嚟啊，话系咪蔡耀昌喺一个节目里边啊？ 嗯， 话平反六四，于是剪埋啊。 系啊，跟住之前有个罗就去闻到国歌呢个声音之后咧，就开始喊。但系咧，港台又话，咦，佢可能系违反咗国歌法等等问题，亦都有机会要 cut 咗佢。咁但系加加埋 罗就系咩水 啊？都系保即系保障成员。 哦，咁、哦、佢、啊、听到中国国歌就流眼泪。 嗯， 咁系咪呢段片呢系听到中国国歌流眼泪喊咧？呢、這个 系 呢、這个成一男子啊嘅画面同埋音响咧，系被视为违反国安法，系咪咁解？ 唔系违反国安法啊嘛！我记得几年之前，我哋香港有个著名爱国嘅歌手定系演艺人员温兆伦，当其时都咁讲噶，谭咏麟又系咁讲噶，听到国歌佢感动到喊啊嘛！呢、這个唔系应该国民教育应有表现嚟嘅咩？ 嗯， 即系如果要比分，应该呢啲比满分嘅喎。咁、 啊、 但系即系听起上嚟嘅时候，喂啊李处长咁样cut法就真系。即系咩都 cut 咗佢，仲有啲咩好？ 咪同埋咧，一个节目如果咁样 cut 法咧，阿田少话 cut 到出嚟支离破碎 嗯， 啊喺嗰个电视节目嘅专业水准嗰度嚟睇，你是否应该出得街咧？咁呢啲咧就真系要问翻 电视呢一行嘅人先知。 但系电视， 但系你咁样样咧，会唔会浪费制作费？因为你叫得浅笑咁远啦，或有网民起底咧， 揸波子， 揸波子咩？几多几多？ 即系揸个最新嘅保时捷，唔定或者以前啲靓款911嗰啲，咁唔系好普通。我哋入一缸油就可以啊，揸到好远嗰啲嚟嘅。 系嘛？ 咁啊，嗰啲制作费，如果你阿李处长当其时嘅讲法就系，如果万一抽起咗，都要向制作人追讨翻个制作费嘅时候，喂，嘉宾用咗一个钟头时间俾人 cut 咗九成，咁系咪嘉宾都可以 send 翻张单俾阿李处长？喂，唔好意思，呢缸油不如你找咗佢啦。 起码缸油啦。 系啊。 仲有我嗰个钟头，我见你咁混吉，我如果我唔想咧，我同美国商会某条呢、這个 Ohio 嗰个州嘅嗰、那个。纺织代纺织官员啊，佢 book 咗我一钟头咧，大家去呢个美利酒店嗰度咧倾，我而家推咗佢 ，OK， 而家推咗佢咧走嚟咧系做咗一个钟头咧服务市民啊，系个节目，而俾你咧系咁样 cut 法，然后令我觉得咧好恐慌，咁嗰个推咗美国 Ohio 嗰度啊，嗰、那个纺织官员啊。咁呢我有一两个 contract 呢就冇咗 ,ok? 咁呢嗰两个 contract 呢就话俾你听係我係傾緊呢向 Ohio 呢係出口呢2022年呢唔好多20个货柜呢嗰、那个G2000 Michael 托我名下呢嗰啲恤衫啫。咁请问李处长向埋香港特区政府审计处呢条数点计先？ 系咪公台 点计啊？诶、哎，服务社会喂咁多服务社会 系 吓、啊， 嗯， 喂大佬仲服务都唔够，喂你谂下喂，如果你话舔笑都要受咁嘅气啊，将来会有几多咁嘅身家都要受咁嘅气啊？几多人啊？ 系 会顶得顺咧，系嘛？ 同埋有几多人仲系可能有少少资产，仲要去接受你嘅访问咧？即系如果你去用一个钟头花咁多时间，都净系出得六分钟。你睇而家 Zack Snyder 佢嗰个所谓嘅即系可Justice League 嗰套戏啊，都系 cut 紧，好似系 cut 咗由八个钟 cut 到变咗五个钟，都系 cut 咗两成几三成，就已经令到世界哗然。即系一个钟头 cut 到八分钟，我谂佢真系劲过 Zack Snyder 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咁样嘅 cut 法、即系完全系冇。可能咁样做咁、但系你调翻转咁问，呢、這个系咪本身就系港台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唔好话阴谋啊，都阳谋咁滞啦。如果我哋今时今日见到香港电台啦，即系你见到个制作费又非常之贵啦，头先阿田少都讲咗背后就幕前幕后几多人啦。以前呢就大家都知呢佢嘅收视唔係好高，不过就攞好多奖， YouTube 呢亦都有好多收视。喂，咁但係而家奖嗰方面呢又要过到台长啊，过到呢个处长先出到去。收视喺 YouTube 方面而家就 cut 咗，总之係超过一年嘅呢就要下架，所以基本上 YouTube 呢就冇乜收视嘅啫。加加埋埋其实处长唔使自己落刀㗎喎，因为你只要喺过几年嘅时候审计又好边个好，一望住香港电台行功量值，你又发觉制作费佢又攞唔到奖，制作费又高，然后 YouTube 个数字又唔系特别高。咁除咗 cut budget 同接台之外呢，我真系諗唔到有啲乜嘢出路。 有啲亲中嘅议员都话呼吁同埋一啲报纸专栏都呼吁佢快啲自己接啦，係 咪？如果唔系 接咗佢啦。 如果唔系你就会最后要受一份报告，就写住香港电台严重超支，然后又攞唔到奖。虽然系你唔申请个奖咁，但系佢话你都冇奖啦。咁嗰个 budget 落嚟嘅时候呢、个系非常之简单嘅公务嘅做法，就已经可以 cut 到 budget 啦。 好啊，广告返咗。嗱，嗰啲连登仔补充一样，我唔知真定假 ，fake news 啊，好似嗰只巴勒斯坦呢只鹿啊，系嘛？唉，就俾人查咗以色列国旗之后咧，火烧啊，都系网上传啊。据说咧就有一个叫《铿锵说》嘅节目，里边咧就访问法医马宣立医生。咁啊，据说该集送交管理层什么多事。仍未知咧，能否出街？怀疑敏感内容，一啲伙计喺度指责就话访问之中，一啲位法医马宣立解释自己名叫宣，点解叫宣立呢？因为父母纪念马来西亚 宣布獨立，咁所以咧個名咧係好敏感。 嗯，隔離國家宣布獨立都敏感。 馬來西亞宣布獨立，因為佢馬華啊嘛，係嘛？ 嗯， 咁佢阿父母紀念佢，就個叫孫立，咁講出嚟都唔得。馬來西亞宣布獨立都唔得。 係，咁咪每年係咪即係美國獨立嗰個獨立日嘅慶祝喺香港又可以唔使搞咧？咁咪分分鐘係隔離國家獨立啫，又唔關我哋事。咁但係你用呢個咁嘅做法咧，你都見到香港電台家即係用嘅方法都似係咁樣，即係 keep 住將啲嘢 hold 住咗唔出住啊，或者嗰一集可能馬孫立醫生嗰集好 juicy 嗰啲，其實我哋不如拖慢啲就唔使播住。 嗱咁樣咧，如果用 BBC 咧嗰個專業守則咧就咁嘅。就算呢位法医咧叫马孙立咧，有呢个鼓励借大马鼓励香港独立嘅意思咧，系嘛？咁咧以 BBC 嘅手法咧就系、照样出街，不过咧叫 balance， 即系平衡翻啊。 系，咁点 balance？ 隔篱国家宣布独立，唔通你揾翻边个出嚟啊？即系揾翻啲殖民地主义者行翻出嚟啊？ 唔使， 马来西亚都系英国殖民地 唔使，系嘛？咁咧就。香港有一位呢影演而优啊，是则从政的爱国人士，是以前做丽的的小生，是吧？啱 唔啱？叫边位呢？ 佢个父亲呢是一位呢著名的奸角演员，叫刘克孙，是吧？你只要啊港台啊嗰、那个叫文化树下 ,ok, 做花辑呢就纪念刘克孙嗰、那个节目。你嗰个名叫马孙立，宣布独立，系咪？我下一个时段即刻访问纪念刘克孙， 系 啊，即系个孙又黑住，就话俾你听，宣布独立都系刘嘅，咁系个刘克孙，用个名啊，系你压震翻住呢个马孙立，咁你用呢个 BBC 嗰手则就咁叫平衡啦，咁啊一样冇问题嘅。今年系刘克孙逝世几多周年咧？可以问一问佢，刘克孙出名嘅奸角系嘛？ 系嘛？咁但系你而家呢种咁样嘅 刘志荣个白衣啊嘛，系嘛？ 用个名义嘅方法去 balance 嘅话，就真系大师级嚟嘅。不过呢个系罗盘在心间，嗰啲大师级先至可以做到啲咁嘅嘢。 咪如果属实咧，咁啊真系都几有想象。如果咁样，即系不如接咗佢咯。 咁但系亦都真系真嘅，即系其实你去到最后，大家话咦，咁点解李处长入到嚟呢个港台啊，又要 cut 呢啲嘢，又要唔俾人攞奖？咁对港台有咩好处？其实系唔需要嘅。 嗱，唔俾人攞奖呢样嘢。我觉得是有违反人权的。因为如果是铿锵集的员工这组人呢在香港电台做的时候拍了纪录片得到国际奖呢那他你不可以视他为一世打理工的。如果他有一天离开香港电台去求职于其他的影视或者其他国家的影视的工作他填 CV 的时候呢是应该呢是据实呢话自己攞过外国的名比我纽约咩嘅奖。咁呢你去报考下一份工嘅时候呢你都知啦啱唔啱啊你边个 係拎肩度报 啊 工 博士啊你话你自己啊中大唔知一级荣誉啫咁人哋信唔信你啊你系咪要将你张证书啊系咪整个 copy 啊系咪寄埋咁你入到去求职之后啊返工呢是 subject to 这个 authentication, 或者叫 verification of all your certificates, 尤其你是中国人如果你在外国他当你留咁当你呃的嘛知不知道即如果你在香港转职去美国又你说自己吹天花龙凤是这个中大物理是一级荣誉毕业咁而家美国人唔会信你嘅因为你阵皮肤系黄嘅。咁你要呢附交啊嗰个中大一级荣誉证书。同兼喺呢一个KOL 大师沈旭辉博士嘅得意门生都要沈博士亲自写封 reference letter, 系咪 系 咪但系你吹水啊咁我香港电台我拍一个节目得个奖你又唔俾我领奖 ,ok? 唔俾我领奖 technically, 我系冇得到个奖系咪 系啊 系咪 系啊 咁我第日转工嗰阵时啊 争嗰啲人工系咪边个补翻啊？ 唔系，我转嗰时唔系争人工，系请与唔请啊，系决定于你得嗰个奖定系唔得啊。 但系呢 咁嗰时你赔翻份工俾我啊？ 但呢个真系即系行行有唔同习惯嘛。以前我哋攞奖啊，小学生写嗰啲作文奖，梗系学生自己作文嘅啫嘛。喂，但电影圈又好，或者呢啲传媒圈都好咧， 梗系啦。 好多时候啲奖品系或者个奖报名咧，系用一个即系制作人单位去报噶嘛。 你个金马奖啊，攞咗之后啊，系嘛？ 系。 多谢爹哋，多谢妈咪，多谢邵生，多谢胡金铨导演，但系都啜一啜一啖，然后咧举高 V 字啊，成个奖捧翻翻嚟。放喺个电影工作室个玻璃柜噶嘛，系嘛？ 系啊，咁因为个奖本身可能系电影公司出钱，又或者帮你去申请。同样地喺而家啲新闻学入边嗰啲嘅奖项咧，有小部分又或者都系用一啲编辑啊、制作人团队啊嗰啲去做啫。但系有好多时候都系个台帮你去报噶嘛。 因为呢个系嗰个打工仔本身嗰个雇员本身嘅人权嚟嘅。 嗯， 你个雇主，你现任个雇主可以好争呢个奖。 系， 啱唔啱 啊？ 你可以因为你攞咗个奖唔升佢职，但你不能，你无权剥夺佢接受呢个奖嘅权利，因为佢将来会揸住呢个奖项，可以去申请移民加拿大，然后去到加拿大，去到温哥华，揸住呢个奖咧去嗰度投考嗰度嘅电视台。又或者咧喺嗰度咧係拍紀錄片。 頭先你講緊嗰啲啊，都係長約制，又或者係入邊嘅員工啫。你見到近排新聞獎入邊攞啲好多都係 contract staff 嚟添啫。即係其實成個 咁你養我一世咩？ 係咯，本身呢個獎我都係外判咗俾你嚇、變到蔡玉玲更加之唔係 contract staff 嘅 contract staff 添，差不多等於外判，就唔係完全長工式嘅合約制添。咁啊呢啲咁樣嘅即係獎項，喂都攞唔到，或者幫佢做完佢都唔幫你報獎，又真係無謂幫佢拍喎。你咁拍法嘅时候，不如你自己拍完自己攞个奖算啦。 所以唔怪得田少都把火，系嘛？话下次咧唔好谂，唔好搞啦，你唔好即系咩以事论事，我睇都唔好请啊，田少 系 系嘛？ 有啲咩事你 zoom 佢算啦 ，zoom 都费事啊，系嘛？ 嗯， 系嘛？ 系啊，咁你其实你见到而家呢个咁样嘅，即系唔系好好地善用嗰个公帑嘅港台咧，其实真系去到最后就随时俾人 cut budget， 就真系因为个制作费又有问题啦，又或者睇又唔好啦。 听晚十一点。